是我们在等下一次的机会，同样皱着眉，却有不同的滋味。 Thank you.

想无情慢慢的蒸发，当麻木也许焦黄的夏秋，让我的泪不停的追逐着，承受你曾经亲吻的人家，伸出双手想留住。

张开怀抱，融化了我。你轻念指尖，揉碎了我。你孤懂风雨，卷走了我。你掀起波澜，抛弃了我。太不公平，爱和恨全不可。